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够好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够好的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吃湘菜到潇湘府，潇湘府打造中国湘菜新形象。天通苑华联店、燕郊店盛大开业。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2018年平昌冬奥会闭幕式明天就将举行。北京八分钟总导演张艺谋表示，这次北京八分钟要突出的理念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体现中国的大国风范。来听记者在彩排现场对张艺谋的采访。 全部合下来，流程上没有大的问题，但是韩方衔接我们的小衔接上总有很多小瑕疵。我很惊讶，因为没有下雪，没下雨，为什么场地上会突然变滑了？因为我知道我们演员的训练以这样的一个速度是不可能摔倒的。后来回来以后问了演员，才知道是场地上有几大坨突然结的冰，也很奇怪。今天天气非常好，完全无风无雨，非常期盼的天气。但是我想可能是上一个节目有许多大型的装置，可能是这个装置造成的吧。因为天气寒冷，有可能跟这个天气有关，然后有滴水，可能会有冰。我相信是这个，我的分析没错的话，当然这个要跟韩方再次确认，但是这是人家韩方的表演的一部分，没时间上去擦，所以我们还不知道怎么办。而且这种大型装置呢，我也知道它这个码定了以后，它排练这么长时间，它也是不可能有什么办法解决的。如果是真的是在寒冷天气有滴水现象啊，没办法，所以我估计可能是一个很让我为难的一个情况。 对于您来说，这次主打的牌是什么？ 当然也同样，我认为任何一个民族都是这样，我们当然也要打我们的文化自信，我们打我们的这个科技含量，我们打我们的5000年的文化和我们今天中国的新面貌，打我们的理念，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样一个理念。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明天在平昌冬奥会闭幕式上，北京市市长将从国教委会主席手中接过奥林匹克会旗。北京冬奥组委特别推出了多款会旗交接纪念特许商品上市销售，包括徽章、邮折、购物袋及贵金属纪念章等等。会旗交接纪念产品将从明天上午10点开始在北京冬奥会特许商品各个销售渠道发售。3月2号到10号，国家大剧院制作的莎士比亚话剧《哈姆雷特》将再登北京喜剧院，迎来3轮热演。国家大剧院戏剧演员队演员赵岭和王文杰将扮演哈姆雷特与朱生豪。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正在面向全球火热开展。活动将推出一首或多首聚焦新时代新北京主题歌唱北京，歌颂伟大时代的优秀原创音乐作品。据了解，本次参评作品需为未经正式发表的原创歌曲，作品风格形式不限，歌词征集和歌曲征集将同步进行。歌词征集在5月31号截止，歌曲征集在7月31号截止。详细信息可以通过关注北京电台、北京电视台和北京时间歌唱北京活动官网了解。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中国人保新服务，拜年欢喜过大年，提成24小时理赔服务不打烊，直升机救援、道路救援、空地一体保驾护航。 这个春节有人保，保障您的幸福回家路。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东二环南段左安门桥到建国门桥的南向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艺海说宝，艺海说宝。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寻宝护宝藏宝，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马未都，当代的收藏专家，官复博物馆的创办人及现任馆长，曾经啊任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20世纪80年代开始，他收藏中国古代艺术品，藏品包括陶瓷、古家具、玉器、漆器、金属器等等。早在2002年啊，著名的京味作家刘一达先生就专门为马未都先生作传，里边讲述了很多马未都的收藏轶事。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呢，我就根据刘一达先生《京城玩家》一书，给您讲述马未都的收藏故事。在2002年11月举办的中国嘉德秋拍当中，一件清乾隆青花缠枝莲及莲蓬口瓶以 116.6 万元成交，一件清乾隆青花缠枝莲八宝纹扁瓶啊以 122.1 万元成交。尤其让人意外的呢，是一件清乾隆紫檀博古图画案拍出了198万元。由此可知，瓷器和古典家具的拍卖市场价格正一路飙升。十年前啊，京城玩瓷和古典家具的名家马未都在写《马说陶瓷》的时候，一件清乾隆时候的官窑精品卖到了10万元，有人还觉得不可思议。而现在拍卖市场的价位已经翻了几十倍了。不过当时啊，马未都已然预见到了官窑精品和古典家具的未来走势，他在书中也暗示了投资古玩的有利可图，这正是玩家的慧眼。说起来啊，刘一达跟马未都那算是老朋友。1992年，刘一达撰文啊，称啊他是京城玩家的时候，还有人对此提出了非议。2002年，马未都的名气已经是传播在海内外了，玩家的称呼对他来说是当之无愧。当年在位于南小街华智大厦内的官复古典艺术博物馆，刘一达又见到了马未都，他是这家私立博物馆的主人。跟十年前相比啊，马未都显得更加的成熟老练，齐刷刷的寸头，见了白茬了，一对小眼儿透着沉稳和睿智，上半身的中式棉袄与周围的展览明清家具是相得益彰，显出了他古朴与典雅的文人气质。跟马未都在一起聊天啊，经常有一种历史的沧桑感，他的思维啊有一股历史的穿透力，他能用非常平实直白的语言拨开历史的迷雾，将非常复杂的云团变成一目了然的物体。这种坦诚与率真在一般玩家那里是难得一见的。尽管啊，马未都不苟言笑，但平和与谦恭却很快能让人拉近跟他的距离。刘一达想，这正是古人所说物以养性所陶冶和修炼出来的飘逸与洒脱。这几年马未都是越玩越大，官复古典艺术博物馆又在杭州老街区办了个分馆，而他自任董事长的北京古典艺术有限责任公司也开始运转，从收藏到办私立博物馆再到自己开公司，马未都几乎是2年一个台阶儿。 玩儿，嘿，魏都不但成了名家，也确实玩出了道。了解马未都，或者说认识马未都，便可对当前中国内地收藏界的发展知道个大概齐。咱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马未都这人啊，是白手起家，他可没有家世渊源，全靠自己的一双慧眼和胆识，从一个不知收藏为何物的青年，成为了今天有名的大玩家。他的收藏经历可以折射出从20世纪80年代末到现在中国收藏界发展的大致脉络，您可以从中体味到收藏的乐趣和成为玩家所付出的辛苦以及应具备的一些条件。马未都花钱买的第一件藏品是他家墙上挂着的四扇屏。这件四扇屏啊，刘一达是见过几次，说老实话没看出有什么特别之处，但是马未都呢却把它当成宝贝，它也的确是这么一件宝贝。1982年马未都买下它的时候啊，花了1600块钱，那会儿的1600块钱那是一个巨额数字了，当时一个四级工每月的工资不过50-60块钱，一个科长的工资也大概就有那么60-70块钱。关键问题是当时的人们并没有什么收藏意识，能花1600块钱买这么一件四条屏确实是有点要眼力。马未都说呀，这钱本来是想买彩电的，但是他在一个朋友那儿啊看到了这件四扇屏，一眼看上就舍不得放下了。那会儿呢刚出道，还不懂得狠杀价，不过他已经看过不少玩意儿了，懂得这东西的价值。他的朋友张德祥是玩古典家具的，几年以后张德祥在马未都那儿看到了这件四扇屏，笑着对他说，你当时有点冤的头了。怎么呢？你当时要认识我，400块钱就能把它买下来。原来张德祥啊也见过这件四扇屏，喜欢的不得了，跟人砍价砍到400了，他当时实在是拿不出这笔钱，只好啊是失之交臂。不过他虽然没舍得买，却把四扇屏镶嵌的图案给勾描下来了，保留到了今天。张德祥玩古典家具入道比较早，1991年他跟马未都一道在智化寺举办了中国古典家具展，俩人啊关系莫逆，在收藏方面他出手比较谨慎，一个是因为见的东西多，难免呀有弃之遗憾的事儿；二呢是因为玩古典家具需要地方，他当时不但收入微薄，而且住房狭小，这东西买回来也没地儿搁呀。他曾经跟几个朋友说过，1985年碰到了一对大禅凳，藤子面红木，是古人啊放在厅堂一侧静坐禅修之用的。这对禅凳的造型工艺都属上乘，对方开价是4000块钱，他咬了半天牙，最后呢还是眼睁睁地看着他让别人给买走了。此事至今让他想起来都是懊悔莫及，但是没辙呀，当时手头的钱呀太紧张了。其实马未都那会儿也不是大款，那会儿他只不过是出版社的一个编辑，但他相中的物件宁肯砸锅卖铁也要把它收过来。有道是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大凡玩家都坚信这条，因为很多时候您见到的东西是可遇而不可求的，遇上它了就是一种缘。马未都笑着对刘一达说，他买的这件四扇屏是钧瓷内镶， 以元代钧瓷瓷片为主，也有少量的宋代钧瓷片。钧瓷啊，也就是钧窑瓷，玩瓷器的朋友都知道，这瓷器啊，它的品种要以窑来定。钧窑烧出来的叫钧瓷，那汝窑烧出来的呢，那就叫汝瓷。宋代是中国瓷业极其辉煌灿烂的历史时期，玩瓷的人往往以手里有这么一件宋瓷为荣。宋瓷有五大名窑啊，钧、汝、官、哥、定，这五大名窑各具特色，但以钧瓷最为鲜明。钧瓷在河南禹县，禹县呀是夏禹的都城。古代文献记载，夏启夺位之后，曾召集各部落的头头脑脑，在禹县北门外的钧台举行盛大的宴会，庆贺他正式即位。到了宋代，这里钧瓷遍布，盛烧瓷器，钧窑由此而得名。钧窑瓷的釉色以天青、月白、海棠红和玫瑰紫四类为主，尤以海棠红和玫瑰紫为钧窑的一大发明。这种颜色也称为啊窑变红釉，万绿丛中一点红，格外的娇艳。钧窑瓷啊，上面可以看到不规则的流动状的细线，其形状呢就好像一条蚯蚓在泥土当中游走，被行家称为叫蚯蚓走泥纹。单凭这一点就可以鉴定钧窑瓷器的真伪。钧窑在民国以后便成为了稀世珍宝，古玩界就有这么一句话，叫黄金有价钧无价，一句钧器千重复之说呀。也就是说，您手里要是有这么一件钧瓷的玩意儿，能换这么一座大楼。这话说的可并非是夸张。上个世纪30年代的琉璃厂，古玩商的一件宋钧瓷笔洗卖给古玩商刘义轩14000块。刘义轩把这件小笔洗卖给了美国古董商布恰德25000银元。这笔钱按当时的行市能买上千亩地。为什么钧瓷这么值钱呢？老古玩商都知道，钧窑瓷器有个说法叫十窑九不成，生在成型，死在烧成一说。据说钧窑到了北宋末年几乎都成了官窑了，烧的瓷器为皇家专用，不准买卖交易，烧制出精品选入宫中，那不合格的怎么办呢？全部打碎，以防流入民间。所以才显出了钧窑瓷器的金贵。马未都在买这件四扇屏之前已经知道钧瓷的价值了，否则也不会花那么大的血本把这个物件给买下来。说老实话呀，一个穷编辑掏1600块钱买下这物件，对他来说可是有点过分，因为他当时并没有想到后来古瓷的升值是那么的快。他说当时确实有点痛苦，一个是花了这么多钱就跟拉自个儿身上的肉一样，二是这东西如果失之交臂追悔莫及，两个痛苦没法补救，只能啊痛一头。想不到这东西到手没几年，香港举办的一个拍卖会上，跟他这件藏品相同的挂瓶就卖到了14万港币。至于说现在这四扇瓶值多少钱，他说不好，反正有人开价100万，他是没卖。确实舍不得吗？因为这件东西对于马未都的经理来说是一个重要的纪念品。值得一说的是，这件四扇屏还有过历险记。那就是马未都啊把它买回家不久， 有一天夜里啊，家里让人给偷了，他爱人给他打电话，惊得他一身冷汗。回来这么一看，电视机让人抱走了，音响也让人给搬了，凡是值钱的东西都被洗劫一空，唯有这四扇屏被窃贼挪到了一边，而且啊，嘿，完好无损。上个世纪80年代，人们还没有收藏意识，这贼呢更不懂什么东西值钱，什么东西不值钱，所以说他可以叫走空了。八成是这个四扇屏跟马未都啊真的有缘。 穷玩啊也是一种态度、 哦、 不想着乾隆珐琅彩的花瓶、 啊、 不想明紫檀的大画案，也不想什么毛公鼎、武大官窑、稀世珍宝。 哎，我们呀就是门口遛个弯、 哎、 买个铜钱啊、 嗯、 捡个瓷片啊、 嗯、 自得其乐。 哎， 哪天万一一不留神捡这么一个天赞呢、啊、 藏家传奇，有故事的人生。 2003年是马未都的本命年，马未都的名字就是羊年生在首都北京的意思，说白了就是京生。虽说生在北京，但他可算不上是地道的老北京。他父亲叫马丹林，祖籍山东荣城，老爷子当了一辈子军人，生前呀是空军总院的领导。马未都啊是哥俩姐儿一个，他呢是老大。说起来他玩古董收藏并非受家庭熏陶，他父亲对收藏可不感兴趣，他的弟弟和妹妹也没有这个雅号。如果说受长辈的影响，得说到马未都的姥姥家。这马未都的姥姥是老北京，也是世家。当年在元恩寺的立伯营胡同有所老宅子，姥姥家的人曾经出了一个叫崔林台的书法家。马未都小时候啊，母亲每年春节都要带着他到姥姥家拜年。印象当中那是一个三进的大四合院，姥姥住的屋里啊是古色古香。当时马未都七八岁，大条案比他个儿高啊，大胆瓶和墙上的字画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和玄妙的浮想。及至他已当了玩家，童年时代的这种印象还是记忆犹新，这是他最早接触到的瓷器和古典家具。说来您也许不相信啊，这马未都的学历只有小学四年，小学文化能成为大玩家，听起来让人是不可理解，但是这却是历史造成的原因。他上小学四年级的时候，赶上了特殊历史时期。1969年，他14岁，随家人到黑龙江空军武器干校劳动。他到16岁才回到北京，军队子弟嘛，都想当兵。马未都啊，也真是差一点儿，结果就没穿上军装。到18岁的时候呢，被就学的首师大附中分到了海淀温泉苏家坨插队。1975年回城，到当时的七机部230厂啊当铣工，一干就是五年多。这时候有一部小说改变了他的命运。欢迎您继续收听一海说宝，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您听听吧，刘一达先生笔下的玩家马未都啊，原来有这么多的收藏意识，那么他是怎么通过一部小说改变的命运的呢？咱们啊，下半期再跟您说。 源远流长的文化长河，人类文明的永久财富，穿越中华民族5000年过往沉寂斑斑的记忆，回眸西方世界中世纪至今

后大年逛庙会，初一至初六，延庆市蒲园邀您体验非遗展演、冰雪娱乐、互动游戏、特色商品小吃。电话8118-6018。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斗志必报九霄拳。要为什么解心宽，为你广播棒而干。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艺海说宝》。艺海说宝，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寻宝、护宝、藏宝，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呀，我们在藏家传奇单元，通过刘一达先生所著的《京城玩家》一书，给您讲述马未都的收藏轶事。这时候有一部小说改变了他的命运。您甭瞧马未都啊，只是正儿八经的上过几年小学，但是他呢酷爱文学，业余时间埋头写小说，连头几篇就好像是泥牛入海，附入了汪洋。第四篇小说今夜月儿圆，嘿，居然就被中国青年报副刊给看中了。1981年8月20日以整版的篇幅发表。这篇描写青年爱情的小说，现在啊，让马未都想起来有点可笑。马未都现在已经记不起他的情节了，反正就是两个小年轻搞对象的事儿。嘿，但是在当时却引起了不小的反响。马未都说呀，当时给他的来信呢，可以用麻袋装。这东西也难怪，上个世纪80年代，文学是青年人的主要爱好之一，很多后来成名的作家就是当时步入文坛的。刘一达也是那会儿开始写作的，对此是深有感触。当时一位有名的作家或者没名的小字辈，在报刊上发表一篇作品，确实能引起社会轰动效应。丁玲所说的一本书主义确实如此，所以一本书主义就是一本书就可成名。马未都在中国青年报上发一整版，您想想能不产生反响吗？这篇小说引起了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关注。上个世纪80年代初，正是新闻出版界青黄不接的时候，出版社是求贤若渴，马未都被视为有才气的文坛新星，就纳入了求贤的视线。两个月后，一夜成名的马未都被调到了中国青年出版社，成为了当时该社最年轻的编辑。当时啊，这中青社还只是一个大四合院。当年出版社的编辑岁数都不小了。马未都在进出版社填履历表的时候，在文化程度一栏写的是文盲。出版社的头一看他写这个就乐了，就问你怎么能填文盲呢？我小学4年级，我就没再上过学，我不跟文盲差不多吗？ 这社里的领导啊，无奈地笑了笑。由此可知，马未都这个人极具个性。这报社领导对马未都挺器重，想重点培养培养他。这培养啊，一是实际锻炼，二呢就是上学深造。出版社的领导就鼓励马未都上大学，哪怕是夜大呢，弄个文凭对将来评职称他有用啊。但是马未都却笑着说，我呀还是干实事吧，上大学文科毕业之后最好的工作就是到报社或者出版社当编辑记者，更好一点能当作家。我现在已经是出版社的编辑了，还上什么学呀，一边干一边学吧，叫干中学。干中学重实战，这是马未都一贯的风格。在他以后搞收藏当中，他也信奉这一条准则，不为上不为书，只为实。直到现在您跟他谈学历，他还会说，您别拿我当专家，我的学历小学四年，我就是个文盲。可是在他的同龄人当中，论看书特别是收藏方面的书，也许啊没有几个人能超得过他。但是他看书可不是死记硬背，而是把知识消化在了自己的脑子当中。也许是从工厂的工人一下到了出版社，又加上自己年轻，他在出版社工作勤奋，手脚勤快，每天一上班啊，马未都都得拎八壶开水扫地擦地，然后才开始编稿。那会儿啊，马未都很瘦，他又姓马，长得又瘦，起了个笔名叫瘦马。那些年他以瘦马为笔名编了不少青年作家的作品，认识了王朔、苏童、张欣、莫言等等这些后来成名的作家，也写了许多的小说和报告文学。马未都在出版社前后干了十年。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呀，他脑瓜一热，想触电了，跟莫言、朱小平、苏雷、魏仁、刘震云等人成立了海马影视创作室，攒了三十多号人的班子，由王朔任理事长，他任秘书长。海马热闹了两三年，编出了《编辑部的故事》《海马歌舞厅》等等电视剧本。海马歌舞厅拍摄完啊，马未都似乎就完成了自己的文学使命，画了一个圆满的句号，静心搞收藏了。他是正式向出版社辞职的。此举表明啊，他当玩家的决心应了那句老话了，叫断弦犹可续，心去最难留。谈到辞职和告别文学，马未都说他从小就喜欢文学，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和阅历的增加，他就觉得呀，自己不是文学家的材料，靠发表几篇小说出名那是玩啊，文学家需要具备许多条件。拍了《海马歌舞厅》之后，他觉得写东西太累，心也浮躁，写不下去了。趁着年轻应该改行，当时已经迷上了收藏，而且藏品有点规模了。马未都觉得要想在收藏界有所作为，就要把主要精力投进去，玩不只是心跳，而是心定。 穷玩啊也是一种态度、 哦、 不想着乾隆珐琅彩的花瓶、 啊、 不想明紫檀的大画案，也不想什么毛公鼎、武大官窑、稀世珍宝。 哎，我们呀就是门口遛个弯、 哎、 买个铜钱啊、 嗯、 捡个瓷片啊、 嗯、 自得其乐。 哎， 哪天万一一不留神捡这么一个天赞呢、啊、 藏家传奇，有故事的人生。 其实早在1985年前后，马未都就已经喜欢收藏了。不过那会儿许多人对收藏这俩字儿还处于一种朦胧的状态。说起来，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悲哀呀。原本中国的玩家和收藏者手里的东西，那都是传承有序的，比如一幅字画或者一件瓷器，从您这儿往上数多少多少代传下来的。有的东西为了传世还数上了收藏者的名字，落了款，盖了印。但是到了特殊历史时期，很多老物件烧的烧，砸的砸，毁的毁，传统文化呀受到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劫难。老一代玩家大多数都作古了，新中国成立前出生的四五十岁的人，经过这么一大番的折腾，也是元气大伤，时势就造就了新中国成立以后出生的受家庭熏陶和自身修养，对传统文化情有独钟的一批人。马未都就属于这一茬人当中的佼佼者。那时候马未都20多岁，而当时受经济条件的影响，一些人啊正急于把家里的老玩意儿给卖掉。当时啊，京城的几家收旧货的信托商店门口总是有人往里送东西，只要您有耐心，门口等着，保不齐能花100-200块钱买到一个宋代的瓷器。而在这之后，很快在天桥和官园等地自发的就形成了卖古董杂物的地摊。当年刘一达曾经采访过这类地摊，并就这个题目写过报道。当时摆地摊卖老古董和杂物的主要是三种人。一种啊，侥幸没有被抄家的世家子弟，家里存着一些老玩意儿，自己年老无事，觉得这玩意儿可能值点钱，留着也没什么大用，就拿出来了，想把他们卖掉。另一种呢，是20-30岁的小年轻，祖辈留下了一些老古董，自己呢当时也改了过一些，也没个正当职业，摆个摊儿，卖点这东西那东西换点钱，有点资本呢憋着干点别的生意。还有一种啊，是属于消遣型的，闲着没事摆摊啊，倒腾点老玩意儿，抓到俩活钱。由于那会儿的古玩行市啊，价码是低得很，当时还是计划经济时代，人们生活水平普遍比较低，同时大多数人呢也没有什么远见，会想到古玩这东西越来越少，有朝一日会翻着跟头的升值。当然最主要的是，人们当时还没有这种收藏意识。有些人把家里的瓷器字画卖掉，然后买个电视啊，买个冰箱啊，还有些人呢把红木家具卖了，买大衣柜呀，买电镀椅子呀，因为这类家具当时还得要票，凭结婚证才能发一个大衣柜或者是5T桌的票。那会儿在信托商店，一对红木圆椅子才卖15块钱，而一对电镀椅子凭证购买还得30多块钱。刘一达采访的不少玩家呀，正是在这个时候大量收购了老古董，后来成的气候，马未都也是其中之一。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马未都他们这批人对中国文物的收藏恢复和发展是有贡献的。假如没有这些人的慧眼识珠，说不定很多老红木家具就会被尘封或者被毁掉。但是作为一个玩家，却无人能分享到他们收藏到一件心爱之物的喜悦，相反还会引来啊一些人的嘲笑。这就是上个世纪80年代初中国收藏界的状况。所谓玩家就是收藏家， 收藏本身是一种文化，或者说是一种雅号，但还是受时代和社会政治经济诸多因素所制约的。同时，这家里头穷的有上顿没下顿，谁又有条件去搞收藏呢？嘿，对古玩的占有欲啊，那是随着自身经济状况的富有之后才能膨胀的。说白了，就是您想当玩家搞收藏，最主要的您得有钱，其次才能有这雅兴，没钱什么都瞎掰。马未都出涉古玩的时候已经是出版社的编辑了，工资之外写点小说啊、报告文学之类的文字，手里有点活钱儿，这在当时比一般的工人和公务员可要算富的。正因为如此啊，他才有能力去淘换这些玩意儿，否则即使再有眼力，瞅好玩意儿那也只能是望洋兴叹。从这一点说呀，是他所处的那个社会地位成全了他。要知道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手里要有一万块钱那算富翁，当时的名词叫，对了，叫万元户。能当万元户那可不得了，能让很多很多人刮目相看，比现在的亿元户还要显山露水。当时啊，让马未都苦恼的不是淘换不到好玩意儿，而是找不着知音。他从地摊上淘换到一样喜欢的瓷器，回到出版社办公室，从挎包里拿出来让大家欣赏。大家一问，他花十多块钱买的，都笑他当了冤的头。嘿，甚至有人讥笑马未都玩物丧志，不务正业。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刘一达先生当年啊，为还很年轻的马未都等京城玩家作传，并创造了玩家一词。现如今呢，他们都成了大家耳熟能详的收藏家。对于马未都来说，当年的收藏啊，有捡漏也有打眼，有收获也有教训。那他的收藏之路上还有什么趣闻轶事呢？咱们明天的节目接着说。说到这儿啊，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在这里，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丽，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也欢迎您继续收听稍后播出的好歌会说话节目，再见。 源远流长的文化长河，人类文明的永久财富，穿越中华民族五千年过往沉寂斑斑的记忆，回眸西方世界中世纪至今文艺复兴的精彩，奇人奇事巧夺天工，古玩珍宝流光溢彩。 每周六日上午十点，北京文艺广播 FM87.6 兆赫，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背后的文化故事。 世家女子在树下，俯首抬袖弹琵琶，风吹悠扬琴声慢慢飘动，吹到了俺家，炊烟一点点升华，山顶落日的彩霞，最后落下那一滴才是点睛的笔画。 俺家有时候一点鲜花，一笔内心生活化，柔声对了横映出这千年神秘的文化，那些声线不分五色，不同色调，不同的韵法，还有白云山的丹青和油画， 泉中水墨丹青，花瓣落地也有声，青瓷砖瓦白日梦，飞到了另一个时空。我想问老先生，只怕想也没有用，青瓷白色一场梦，消去这情意有谁懂。